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咁咧，今日咧呢度咧系 live 嘅，咁有八神啦，有我基基啦，仲有 阿仔， 系啦，咁阿仔咧就系我哋今一集嘅见习主持啦。哇，我哋真系咁多集都即系不断咁有一啲新嘅见习主持。 系啊，你哋想话做嘅可以做到见习主持。 系，其实如果你哋都仲想做嘅，你哋都可以随时上嚟嘅。 系啦，系啦。 但系要 add， 喂，而家你唔好成日开 咁张 台啦，劲重咯。系啦。嗯， 系。 咁阿仔，你今日其实上嚟，你有冇准备到啲乜嘢咁样嘅？ 今日上嚟，其实我准备咗一杯水。 点解你要准备呢杯水呢？ 因为咧，你而家好似随时开个水喉，大家都可以有水嘛。 但 系其实大家有冇经历过一段时间咧？就系你开水喉，其实系冇水。 唔系，其实我长时间都有经历噶，我银包长时间都系制水嘅。 我都系啊。 佢接唔到啦，佢接唔到 啊！啲难嘅真系 唔系咁易啊，个个都话实习主持咁。 其实主持真系好难，特别系对住啲 上嚟吹水咁样样，大佬哇真系。 唔系，但系真嘅喎，我即系银包长时间都制水，我发觉咧， 户口长时间制水。 系啊，我就好似咧，我唔知系咪长亚视咁样咧， 好似亚视， 我老细仲未出粮咯。虽然我老细唔识睇足， 咁你同亚视嘅待遇差唔多嘅。 系啊，好惨。惨猪噶， 系咁即系今日系讲咩嘅话？ 其实就 系 讲佢哋啱啱所提及嘅制水呢两只字嘅。 系 咁咧，但系咧就唔系讲紧银包，同埋唔系讲紧户口啦。当然，系啦，讲制水呢样嘢，其实大家有冇经历过咧？ 我冇咯，我真系冇。 喂，停水啦你啩？ 唔系头先你喺咪后咧，你就话即系我会扮我冇经历过，但我真系冇经历过啊！但如果你话屋企停水嗰啲就一定有嘅，即系咪全栋大厦？ 唔系嗰栋大厦制水咯， 系咯， 我就经历过 制水缸嗰啲咁样 啊，系啊， 系啊， 但系嗰啲其实唔系真系叫制水，系停水啫嘛。 因为我记得系我自己嘅印象咧，睇啲新闻咧，以前就系即系你要攞水桶咁啊，咁但系屋企嗰啲而家一栋大厦制水咧，你系。洗噶嘛，最多咪 裝定一桶水， 一早裝定一桶水咁樣。 同埋佢會預先通知你噶嘛，即係要停水嘅話。 係啦，即係會貼咗嗰、那個一張紙喺個 lift 口嗰度咁樣。 係， 出嚟都清楚過我。其實咧，我自己冇經歷過制水。 係。 係啊。 係。即係你冇呢 個。我唔係嗰個年代噶。 咁但係你對制水有啲乜嘢嘅深刻的印象，即如果講起制水這個 topic 的時候， 我自己來說我真的印象中的制水呢真的很小個很小個一次而已，是突然之間幾日都沒有水 那你真的是那個年代 是那次咯，但是 有六幾年那個年代 咁呢個六幾年真係咁嘅樣嘅， 係你 keep 得好咯， 係啊，有用膚品啊嘛，係 啊係啊係啊， 唔係咁嗰陣時其實1960幾年當然就係你講開1960幾年就係好嚴重嗰段時間啦，但係其實之後就算可能大家平時聽開話哦，我哋買咗東江水，香港有東江水嘅，其實之後都其實有零星嘅制水，咁我咧就係嗰一段時間嘅 零星嘅制水，即係點？即係一路制水，一路 制水係冇聲，好靜嘅， 唔係定係有嗰啲電話零星。 就 是、有零星的 好難，我哋覺得好難。 係啦，咁其實咧，事實上咁，其實香港開埠以嚟咧，即係100幾年咁樣啦，香港已經係缺乏食水噶啦。因為咁嗰陣時人好多啦，咁所以咧，其實淡水嘅資源咧係缺乏嘅。咁而且咧，啲人口急劇增加嘅時候咧，更加會嚴重咗呢個問題。咁咧到1850年代啦，咁政府咧就因應外國商人嗰啲要求咧，就積極咁考慮有公共供水， 即係開拓啲水源咁樣。 公共工係啦，公共供水呢個計劃嘅。咁嗰陣時咧就咩1000英磅去徵求呢個供水計劃，即係用1000英磅，即係嗰個嗰陣時嘅羅便。 即係落聽打咁去建議啊，有啲人有啲 proposal 咁啊，點樣樣去供水開源咁樣。 係啦，咁最尾咧就決定利用水塘去儲存呢個雨水，去穩定嗰個供水嘅。 嗯。 咁直至1863年啦，咁香港就有第一個水塘，就即係大家而家成日都噏得出嘅薄扶林水塘啦。薄扶林，冇錯。係啦，咁跟住之後咧， 佢 識咗啦，即係都唔想見到我啦。係啦，咁跟住之後咧，政府先後就起咗17個水塘同水庫啦。咁直到重光之後咧，人口再急劇增加，即其實長時間都急劇增加咁。 嗯，所以長時間都變咗係成日都唔夠水咁樣。 係啦，咁雖然佢不斷咁興建水塘，但其實咧供水量咧根本就 support 唔到嗰、那個叫咩？叫做人口增長。係啦， 係啦。 咁而導致就會有制水呢樣嘢嘅發生啦。 嗯。 咁阿仔，你覺得即係你搜集嘅資料裏面，咁你覺得記得嘅制水最嚴重嘅係發生喺咩時候嘅？ 制水最嚴重咧，就應該係1963年嘅，就即係我嗰個年代啦。 係啦，係啦， 我嗰個年代就真係好嚴重嘅，嚴重到咩程度呢？大家可能會聽老一輩嗰啲人講過咧，就係每4日先有一次水俾你。 嗯， 係啦，咁嗰陣時算係最嚴重噶啦。 嗯。 其實咧，佢每四日之餘咧，仲要每嗰四日咧，仲要限住嗰個時間，就係、是、每四日嘅4個鐘，即係邊4個鐘？就係晏晝4點至8點。 因為其實嗰陣時候，嗰一年嗰個月咧，其實嗰一年嗰啲水嘅落雨嘅雨量咧都好少嘅，咁全港嗰一年就係錄得1033毫米嘅雨量啦，咁嚴重干旱喎。咁當時咧有14個水塘咧，有半數超過半數都係乾嘅，係啦。咁所以咧，佢就實施咗供水措施呢樣嘢啦。咁由嗰一年嘅1963年嘅1月開始啦，咁咧佢就話其實佢嗰個儲水量咧就係得43日。咁即係其實係1個月多少少， 即係勁乾啦。 係啦，所以佢就因為本身如果你係正常流量嘅時候，咁佢就係1個月多少少啦。但係所以佢就要決定由1月開始就有每日4個鐘嘅供水嘅規定咁樣樣啦。 嗯， 但係雖然好似你咁講啦，其實佢嗰度夠43日，跟住再有埋一個制水，每日可能限你4個鐘。但係咧，其實咧咁樣都係幫助唔到嘅，因為佢之後咧去到5月嘅時候咧。佢冇4個鐘添，減到3個鐘，甚至可能會聽講過咧話減到得翻半個鐘，一日得半個鐘， 點打曬交喎，搶水搶 爭咯就會去， 係嘛？ 係啊係啊，嗯，咁跟住之後到同年嘅5月啦，咁就變咗隔日4個鐘啦，已經，即係本身半個鐘已經變咗隔日4個鐘，即係連即係喂，隔日4個鐘其實都真係好少，4個鐘啫喎。 係啊，唔係但係孤雲論嗰個頻密度點都好啊，咁人口係不斷有噶嘛，不斷增加嘅時候咧，其實係咪都造成周街都排曬長龍咁樣去攞水咁樣？ 係啊，嗰陣時仲發生過啲好得意嘅事情噶喎，嗰啲係咩咧？ 就係大家會攞住個水桶去排隊啦，然後咧。其實是很常見的，就是會打交的，大家是的。咁大家攞住個水桶的時候呢，其實有些你上網看回資料呢，其實是不止水桶的，有些幾細幾細，可能一個刷牙的杯呢，他們都會攞出去的，總之裝到水就會攞去的了。 是的，而且最有趣的就是那時候呢，水桶的價格呢暴漲，一個水桶呢譬如有一個婆婆啦，佢喺北角嘅，咁佢就去買個水桶啦，因為想買多啲水桶，咁就可以裝水嘛。咁個水桶係50蚊咯。 哇，好貴！ 但 係 63年 好 貴 喎， 好貴！ 你食餐飯幾蚊咁樣講？ 係啊，咁跟住佢唔夠錢啦，咁佢翻屋企攞， 咁翻屋企之後又發生咗啲咩事？ 翻屋企之後咧，咁佢就將再翻翻去嗰間鋪頭啦。咁佢就發現嗰個水桶已經變咗60几蚊啦。 哇！即係嗰啲 即係水桶價格要 股票嚟嘅，其實就係 咁樣啦，係啦， 係隔咗幾分鐘就會突然之間貴咗咁多噶啦。 咁勁黐線喎，真係。咁跟住頭先有講到話隔日供水啦，其實隔日供水供四個鐘已經好誇張噶啦。咁但系咧，直到同年嘅6月1日咧，直头变咗四日供水一次，就每次咧四个钟。咁咧，嗰年嗰一日，其嗰一日咧，仲发生咗一啲事，就系因为有个师奶咧就唔记得咗闩水喉，唔知系咪俾人投诉啦。跟住之后咧，佢就俾人罚钱咁样， 嘥晒啲水。 系因为嘥晒啲水， 你唔要都冇益人，唔系，你唔要都唔好嘥咗佢啊。 系啦，唔要都唔好嘥 益下人啦，咁样样。 系啦。 咁其实咧，讲真啦，即系实施咗呢四日供水四小时之后咧，即系嗰阵时又热啦，又盛夏啦，咁变咗咧都几辛苦。你谂下热嗰阵最需要咩啊？咁个个而家你好似而家好爽咁，个个咧攞住啲水又淋咁样样，好鬼死爽。咁但系事实上咧，你谂翻嗰阵时嘅居住情况，大家住唐楼嗰阵时板间房噶嘛。一般階層的話，通常面積是50至100平方尺到咁樣，但係咧嗰啲人咧就好興咧，嗱嗰度啲人咧有啲黃老五啦，又好啦，有啲阿叔又好啊，或者啲基層都好啊，咁佢哋咧會咧甚至咧出現過喺電台度咧有啲播音劇咧就有造成一啲口頭禪，就話喂，我今晚約咗女朋友啊。你同包租婆借兩殼水嚟沖個靚涼先， 嚇咁搞笑？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會你而家呢句嘢講出嚟係唔合理啊嘛，借水即係度水咁樣樣， 借啲水嚟出睇下。 嗰陣時就形成一啲咁嘅文化咯，就 哦咁，但係都幾搞笑喎，因為咁就係如果咧，你冬天咧制水咧都好啲啊！你冬天制水喂，咁唔使沖涼啊嘛， 冬天唔好沖啦。 係咯，哇！夏天你真係大汗淋漓，你出個街即係熱到爆咁樣噶喎。 係啊。 咁當然我諗以前就冇而家嘅夏天咁熱嘅。係咯。咁跟住之後咧。到頭先1963年嘅6月24日啦，咁港府咧就用咗一隻運水船，叫做佢有名嘅，叫伊安德。 伊安德 Jennifer， 伊安德。 其實是一隻鴨嚟嘅，伊安德。 哦，係喎、 啊。其實是一隻鴨， 哇，好好笑啊！ 你知唔知佢邊度出發噶？ 我唔知道啊。 係某間著名嘅呢個百貨公司出發嘅，伊安德。 哦，伊安。 係啦。 哦，好有趣啊，真 係。係啊，就係咁嘅。 嗯。係啦，咁佢就喺。 不好意思，我哋遲咗個反 應。佢就係， 即係俾我嘅爛機搞翻。 佢就係喺珠江去吸取一啲淡水咁樣樣嘅，係係啦， 係真係吸嘅， 係啦，真係吸嘅， 即係咁樣吸上嚟嘅， 咁吸取嘅，係啦。咁跟住之後，其實除咗六三年之外咧，之後其實都有發生過 啊！但系咧，啱啱你咪講開咧，借兩殼水去見下女朋友咁樣嘅，咁啊出去食飯咁樣噶嘛。其實嗰陣時咧喺餐廳咧都有啲得意嘅嘢嘅，而家好少見。 係咩？ 係點咧？ 而家我哋通常去親啲茶餐廳啊嗰啲咧，佢哋會見到啊，我哋會用啲鐵啊嗰啲飯碟啊嗰啲，全部都係會洗噶嘛。但係嗰陣時咧制水喎，咁佢哋點咧？ 制水用手。 用手食，即係全部都食印度餐。 印度餐， 唔好用錯手。 係啦，我唔識㗎。 嗰陣時咧，其實佢哋就因為想慳水，唔好洗嘢，全部變曬即棄。 嚇！咁佢哋啲鍋咧？ 佢鍋唔洗咯，所以先夠鍋氣啊嘛。 係喎， 係可以唔洗。 係喎，所以咪就係有萬年油呢樣嘢咯。 嗯， 啲油都唔使倒咁樣。幾好啊呢個。咁即係佢全部都係用嗰啲交叉交碟交羹咁樣， 係啊，紙碟啊嗰啲，總之唔使洗，用完就掉咁樣咯。 哦，咦，其實咁樣都，但係咁樣就會變咗係另外一樣嘢嘅浪費咯，另外紙張嘅浪費。 但係嗰陣時唔。 哦，即係可能 啲人冇諗呢啲啊，嗰陣時冇環保呢個 concept 咁又係喎， 係咯， 咁呢個都幾好啊，咁你唔使洗嘢喎，幾方便。咁你開大食會都係咁噶啦， 咁啊係， 係咯， 係咯。 咁跟住之後，其實1963年月即係冇即係試過制水之外咧，咁跟住1964、1965年其實都係有類似嘅事情發生嘅，但係都係隔日。 供水四小時，跟住又每日供水四小時，跟住之後再到每日供水八小時。咁跟住之後咧，直到1977年咧。直頭有一個叫做一級制水的事發生了，咁嗰年點解會有一級制水的事情發生呢？ 一級制水呢，其實嗰陣時點解會1977年啦，咁嗰陣時其實我哋已經買咗東江水噶啦，我哋開始買緊噶啦，跟住咧，但係嗰陣時因為其實香港嘅降雨量咧一路都唔係好夠，咁同埋本身香港亦都唔夠水庫去儲住啲水，咁所以咧就變咗縱使買咗東江水，其實都唔夠香港人去用，同埋嗰陣時因為真係香港開埠嘛，一路人口一路爆一路爆咁樣，咁唔夠用啦。咁嗰陣時咧就有咗政府就宣布一級制水啦。咁係講緊一日裡面， 一級制水係咩咧？ 一級制水就係一日裡面有16個鐘頭，唔係冇水供應嘅。咁就係夜晚嘅10點鐘。去到另外一日朝早嘅6點鐘， 咦？咁即係其實咁都呢個時間都合理啊，因為啲人呢個時間都係瞓覺咁樣， 係咪先？但係夜晚十點鐘到第二朝六點都係得8個鐘㗎嘛。 係咯，咁但係以前又冇電腦玩咁樣噶嘛，咁而家我哋就話2-3點瞓覺啫。以前呢啲時間可能瞓咗覺㗎咯。睇完歡樂今宵就瞓覺。 所以唔用水都冇乜所謂係嘛？屙夜尿唔使洗手㗎啦。 即係可能其實可能你本身都冇洗手係咪？ 係。 就屙夜。 嗰陣時培養出嚟㗎。 係啊。哦，咁即係你出咗世啦，1977年。 我未出世。 係咪啊？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到1981年咧，亦都有發生過即係旱災嗰啲事情，咁就令到咧，亦都有制水嘅事情發生啦。咁就係嗰陣時咧，就要去到2級制水啦。咁每日咧，淨係得2個時段咧去供水嘅啫。咁分別咧就係朝頭早6點至10點，同埋晏晝嘅4點至10點。咁即係呢度 total 有10個鐘啦。咁其實呢啲時間都合理啊。你諗6點至10點就係啲人翻工。嗰段時準備翻工嗰段時間，到夜晚下午4點至10點就係放學翻嚟，放學 ICU 嘅時間，係啦。咁所以呢個時間其實都正常啦，冇乜問題啊，幾好喎、啊！咁樣其實可以好環保喎、啊，即係咁樣諗好似好合理咁咯。係啦，咁後屘就又係出現咗隔日供水4個鐘一次，一次就係供4個鐘啦，4日供水一次。不過咁樣其實都幾麻煩嘅，因為你不斷咁樣改， 咁樣重新適應。 咁點算啊？咁點算啊？真係。 咁冇噶，咁咪要等到有水供應咁先解決。 咁但係後屘咧都係買咗東江水嚟到去解決呢個事情㗎啦，係咪先？ 係。 咁但係咧喺買東江水之前咧，其實我哋咧係有一個。東江水唔係東江水 ，sorry， 我其實想講樓下山水喉嗰樣嘢。 係啊，喂，樓下山水喉呢句嘢都真係好成，以前成 好經典， 好經典嘅覺得。 係啦、 啊。喂，樓下山水喉啊，咁點解要有呢句嘢咧？ 嗱、樓下山水喉呢句嘢係點嚟嘅咧？事源咧就喺制水期間咧，因為咧每户人家咧都係喺煮飯嗰陣時開水喉嘅，咁嗰陣時你知啲唐樓噶啦，即係幾層幾層咁樣樣，啲水管咁樣去咁樣抽上去噶嘛，咁、變。咗咧，喺制水期間咧，嗰個水源嘅供應咧係特別緊絕嘅時候咧，你一棟樓 share 好似 WiFi 咁可以寬頻咁樣，一棟樓 share 嘅時候，咁你樓下開樓上未必用到，樓上開樓下未必用到咁樣樣噶嘛。咁當大家都一齊開飯煮飯嘅時候，咁個水壓就會慢慢微弱，咁變咗高層嗰啲人咧。高層啊，即係住喺3樓咧，就成日咧大嗌向2樓啊、1樓嗰啲就會大喂樓下山水喉，因為咧好衰嘅1樓嗰啲人煮完飯咧就成日唔記得山水喉，就變咗咧就累到上面冇得用。咁呢句嘢就係咁樣嚟嘅。 哦， 係啦。 咁即係因為以前嗰啲樓可能得3-4層咁樣，即係 幾多層都係3-4層啦。咁但係幾多層都好咧，都係最下面嗰啲最著數嘅。即係因為上面用唔到就會賴下面噶啦，係嘛？就唔會係下面上面用。上面用到下面用不到不會有這個情況的嘛， 因為其實水是在地下這樣抽上去， 是啦是啦是啦，就是這樣、 因為水壓又 係咪啲水壓又好大咁樣？唔夠啲水壓。 係啦，水壓唔夠，所以咁抽唔到上去咯，哦、就係咁解。 原來 係 咁。係 啦，咁呢句嘢都成為呢個城中時佳話啦。係咪有歌㗎？冇歌。 係啊，其實除咗即係除咗呢個樓下山水喉之後咧，仲有咧依家都有一啲歌謠嘅，就係、是、叫月光光照香港，係啊，都有啲咁嘅嘢喎。月光光照香港，山塘冇水，地冇糧，阿姐擔水去，阿媽上佛堂，跟住唔知幾時冇水荒咁樣，即係有係有細個嗰陣時嗰啲童謠咁樣，係啲人嘅童謠咯。咁除咗呢個咧，仲有1970几年的時候咧，許冠傑都唱過一隻歌，就叫做都叫濟水歌嘅。佢嗰陣時仲要係出浴，一路出住浴，一路唱歌添。 出浴 係啦，出浴啦， 出浴 哦，即係沖涼，沖涼會出浴。 係啦，究竟嗰隻歌係乜嘢咧？咁我哋咧就而家咧就去一去。 係 啦，就係呢隻啦。咁咧，我哋而家咧就去一去歌先。 水桶啊，半打，装多啲水，乜都假。水紧真真啊，冇收，快搵多啲水啦，老友。莫水真阴公，请保重。又制水，夜街你都无谓去。又制水，拍拖都冇话离味。又制水，妹佢怕我周身一浸除。成晚啊，要干戰真正悲。水桶啊，半打，装多啲水，乜都假。水紧真真啊，冇收，快搵多啲水啦，老友。莫水真阴公，请保重。又制水，夜街你都无谓去。又制水，拍拖都冇话离味。又制水，妹佢怕我周身一浸除。成晚要干戰真正悲，又制水真正啊无乐趣，又制水的确系无谓，又制水。 好啦，翻嚟第二部分嘅香港製造啦。正話咧喺第一部分之後咧，我哋咧就播咗一條片，嗰條片咧就喺重播嘅時候，即係你如果睇緊 YouTube 睇翻重播嘅時候，係唔會再睇翻嘅啦。就係、是、即係所以叫你睇多啲 live 啦，即係。咁就嗰條片係咩咧？就係、是、許冠傑嘅一個 MV， 就係濟水歌。咁你哋上 YouTube 可以揾翻，因為咧我哋咧頭先正話睇呢個 MV 咧，就覺得非常之好笑。嗰首歌唔係我揾嘅，話。你揾咁啊，好好笑！因為我未睇過，我係佢係咁樣係講下許冠傑咧，不斷咁樣去 一路沖涼一路唱歌，咁全程許冠傑咧就冇一點著衫嘅，咁褲有冇著我就唔知啊。但係佢不斷沖涼咧，就換咗唔同嘅場景，就包括係天台啦，又樓梯間啦，又浴室啦，又海邊啦， 係好多地方， 又碼頭啦，一路唱歌，一路沖涼，咁咧就喺度講又濟水，唔知乜乜乜咁樣，咁好多應該好多老人家或者好多聽過呢首歌嘅朋友都會有啲回憶咁樣啦。咁我覺得咧，即係頭先阿基基聽開之後喺度同我講話，喂，佢咁樣沖涼法咧，其實咧係好唔慳水嘅喎，點樣叫濟水歌嘅？同埋個 MV 都幾老骨下嘅喎，即係阿許冠傑拍為咗拍呢個 MV， 我覺得沖咗唔少次 涼嘅啦，係咁沖涼，係咁沖涼 都係啦，係咁噴啲水落波瀾嗰度都幾過癮嘅喎，咁樣係啦，咁 不如你拍翻個咯， 我唔拍啦，拍咗冇人睇嘅，咁但係咧， 咁又啱， 我覺得孤物論點都好啦，呢首歌係曾經係大家嘅集體回憶，就除咗我之外，因為我係未聽過嘅， 我係未聽過，你唔好扮到好似同我哋相連幾好近咁啦。 唔係啊，我咁啊，咁如果我真係喺嗰個年代嘅話，咁我覺得都係一個集體回憶嚟嘅。 咁都係，但係都係好多人嘅集體回憶嚟嘅。 係啦。咁跟住我哋係繼續講濟水呢樣。 係啊，咁我哋頭先講咗即係咁多濟水嘅嘢啦。咁我哋不如睇下啲相先啦。我哋喺由第一張開始睇下先。哇！你睇下啲人排曬隊， 例牌都係黑白相啦，都係代表好舊好耐之前啦，咁樣。 係啦，例牌都係黑白相嚟嘅。 係啦，咁呢個係咩嚟嘅咧？ 呢個咧就係啲人排隊。 拎住個水桶， 你見唔見到嗰度下邊咧有個街喉咁樣嘅嘢？ 係啦，見到。可能影，因為嗰陣時冇數碼相機，所以影嗰陣咧就到嗰啲人就就唔到下面，同埋鏡頭唔夠歪，冇辦法。 係啦，但係啲人好有耐性咁樣喺度等緊攞水嘅，應該 係啦。咁咪街喉喺度，大家排住隊，個個攞住水桶就係、是、透過個街喉嚟到去攞水，就係、是、咁樣啦。係 啦，咁跟住我哋睇下靈異咧。 靈異啊！靈異， 好靈異嘅， 好靈異喎！就係有隻鬼喺度啊，即係鬼佬喺度嘅。因為途中有個洋人嘅警察咧，即係肯定係皇家香港警察啦。咁就咧就唔知做乜拎住桶嘢嘅。 因為呢個咧就係當年黃竹坑大部分嘅地區咧，就成日都斷水嘅，全日都冇水。咁咧就要佢哋啲人落去街頭嗰度攞水啦。咁咧大批警察咧就要出動協助。 呢個黃竹坑嚟㗎？係 啊，呢個 好靈異喎！見到嗰個婆婆嗰個好恐怖，我見到。 恐怖啊！ 係啊，除咗鬼佬之外，仲有嗰個婆。 係啦， 係啦。 咁我哋可以繼續睇下零三啦。但其實每次即係我哋頭先都有講嘛，每次制水嘅時候咧，啲人都會攞定啲大水桶啊。咁呢啲可能就係啲五十幾蚊嘅大水桶咁樣樣。 我嗰陣時賣紅 A 真係好好賺。 係啊，嗰陣時賣紅 A 都好好賺。咁我哋之前都有一集係講過紅 A 水桶，咁你就可以自己翻去睇咁樣。 自己抄下啦。 係啦，自己抄下啦。好，咁我哋繼續睇下啲唔同嘅相啦，繼續零食嗱，啲人咧係直頭有啲個個嗱有水煲啊，又有白色水桶，又有咁樣樣嘅。 系啦，咁其实水桶系普遍啦，即系间唔中有啲。如果你屋企冇水桶，嗱细路仔拎唔到咁大桶，咪嗰度咪拎个水煲咯，系咪？咁桶我唔觉得啲女人咧咁大桶水攞到，所以未必装得满噶。 系啊， 好重噶，真系。 系啊，我哋睇下零六嗰张啦。咁零六嗰张咧就系两个厨师，咁佢哋咧因为嗰啲酒楼啊、餐厅嗰啲就冇水嘅时候好麻烦噶嘛。 哦，系系。 咁所以咧，佢哋就特登要攞个咁大嘅水桶。咁呢个平时咧熬汤嗰啲嚟嘅。 嗯。 系啦，咁呢个就系特登攞到咁大。你睇下佢哋都好似好。 我发现到咧，前面嗰位厨师咧个袋好似有个手提电话咁样样嘅，咁就知嘅，定系一支刀 嚟？其实系刀嚟。 哦， 系筷子嚟噶。 好啦。 哦，可能系。 好，继续。 其实系水喉嚟嘅，可能系。 嗯。 系啦，咁跟住之後咧，就第零七嗰張相啦。咁我哋睇下零七嗰張相。咁其實咧嗰陣時就寫到明啊，嗰啲時間 呢啲時間咧先有水，即係你啲井水就可以沖涼，但係唔可以飲咯。 嗯， 井水本身係可以飲噶嘛，係嘛？ 井水是可以飲，但是你都要煲下它的，是不是？ 是 啊，但是它現在就規定了那個井水拿來沖涼就不要拿來飲，而且我發現到它那個開放時間還 比我們的資料少了一個鐘，就是四點半至七點半，得了三粒鐘。 其實另外那個鐘呢，是不是就是，那些，警察啊嗰啲偷偷用俾佢哋攞啊嘛， 可能係。 咁因為本身咧係四點至八點噶嘛，咁就係四點至到四點半嗰段時間咧，就係俾啲警察攞，跟住七點半至八點嗰個時間又係俾啲警察攞咁樣。 嗯， 有啲咁嘅可能性。 嗯， 咁我哋睇下第十一章啦。 嗯， 咁呢個咧第十一章咧就係政府即係推出嘅宣傳珍惜食水嘅 poster 嘅。 咁啊。幾靚，我唔係肯定唔係用風 扇。其實嗰啲色都幾靚喎，即係個對比幾強咁樣嘅。係 咯， 係咁我哋可以睇埋十二、十三都係關於十二咧，就係哇！你睇 ，water useless， water is precious， useless。useless 係佢要 useless 分開咗， 係 useless。 佢特登間兩條線話俾你聽，佢係分開 咗。咁如果唔識英文嗰啲人咧，就淨係睇珍惜用水四個字就得噶啦。 冇錯啦，同埋識睇水喉嘅。 係。 咁呢個都係啦 ，water save now or pay later。 而佢中文咧係用咗啲好高深嘅字眼嘅。 係捐滴啊嘛。 珍惜捐滴，跟住節約用水咁樣。 嗯，啲簡而清啊。 係，冇錯。 好好，咁我哋睇埋第十四章啦。咁我哋頭先都講過咧，話嗰陣時咧，點解嗱？你知唔知佢哋喺度做緊咩？ 唔知， 估下。 嗱，猜猜。 嗱，我見到嗰個老翁就拎住龍雀，跟住隔離有個婆咁樣，我估係咪喺度？哦，係咪攞佢哋喺度攞緊水，喺度想喂啲雀飲咁樣？ 錯。 係。 其實嗰只就係德嚟㗎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其實咧，佢哋就係即係呢啲嗰啲高真嚟嘅。咁佢哋咧就放生只雀仔咧，就希望等快啲有落雨咁樣樣。 嗯， 係啦。咁除咗呢張之外咧，咁另外一個下一張咧，女佛教徒咧都係一班人坐喺度祈求會降雨咯。咁呢個就係1963年嘅相片嚟嘅。 嗯，咁即係求雨啦。 係啊，係啊。咁跟住之後咧，仲有咁我哋頭先講過話，其實喂你成班人輪水，咁喂，我點知道你有冇攞過咁樣樣？咁佢又會實施咗一啲措施咁樣樣嘅。 係啦，我哋可以睇下一張 第十六張相。 啊，呢一個咧就係嗰陣時好流行嘅一樣嘢叫輪水症啦。咁你見到有唔同顏色嘅，估下有咩用？點解要唔同顏色？ 藍色係男仔，女紅色係女仔。 唔係喎，佢有寫個村噶。 藍係啦， 係招員啊。 即係寫住九龍仔木屋區，跟住再寫村名，再寫木屋 number。咁即係係咪一户係一張咁嘅輪水證？一户計唔係一個人計啦，好明顯。 應該係下邊係陽性。 藍色同紅色真係唔知有乜分別喎。 係咪我諗應該係佢係劃分唔同區。不同地方就是不同的症咁樣。 佢嗰陣時咧，因為嗰陣時嘅木屋區咧，其實佢有分村嘅，即係你見到佢有村名噶嘛。咁嗰陣時咧，就係為咗容易啲去分辨咧，因為好多人唔識字其實，就算可能嗰、那個派證嗰人咧，佢識寫你條村名，但係攞嗰人咧，其實佢唔知佢條村原來係咁樣寫嘅，咁所以佢就用顏色去分啦，就係分翻村嘅。 哦， 但係佢都係要寫翻個村名喺度咁解。總之唔同村又唔同色咁樣啦。 咁你仲要有木屋 number 嘅， 不 過其實都幾搞笑咁樣。咁其實係咪咁？如果佢攞完係咪可能喺後面就會畫個印仔咁樣？ 哦，我睇唔到後面，所以唔知道。但係可能佢應該會有啲 registration 咁樣，佢登記啊，即係譬如哦，今日 CY5 係 攞咗 CY 嘅，唔俾水佢啦。咁就係 CY 斜洞五就攞咗啦。今日 tick 咗一 tick， 咁啊，今日唔好再憑呢張證攞啦，就係、是、咁樣。 哦，誒係喎，咪 CY 咪就係招冤。 是超冤是啦 是啦 是啦 ,YSL 就是用星 ,YSL 就是名牌 ,YSL 是名牌 是啦。咁我哋再睇埋下一张相先，下一张相嗰隻呢好得意嘅公仔。 其實都不是一隻得意的公仔， 這個很得意， 但你看它的鼻呢其實是一個水喉來的， 是的， 究竟這隻是什麼， 它的眼睛是合埋還是開緊，合埋的，因為它的眼睫毛是在下面的，這隻怪物是， 是啊， 是的， 那它的裙子那些全部都是水滴來的， 是的， 究竟這個是什麼來的， 它想代表什麼呢， 這隻呢其實是一個、漫畫家李炳根設計的嘥水鬼， 李炳根， 是的，咁咧佢就喺當年咧就喺維多利亞公園啊、愛丁堡廣場啊、愛民村、紅磡火車站、尖沙咀碼頭等地方咧，就有人著咗呢個公仔嘅衫，跟住咧就任人去追打呢一隻嘥水鬼。 係啊， 係啊，咁咧就等大家知道浪費食水咧係唔可以做嘅。好搞笑，跟住咧嗰阵时嘅欢乐今宵咧，仲会特登派呢个嘥水鬼嘅 poster， 叫呼吁大家要节约用水啦，就话咩冇人愿做嘥水鬼，珍惜食水咪浪费咁样嘅嘢嘅， 嗯， 好搞笑噶嗰阵时真系，因为佢系呼吁为期一周嘅全民自动节约用水嘅运动咁样样嘅。系啦，咁跟住之後咧，咁我哋頭先睇完咁多嘅相啦，咁其實嗰、那個制水咧都引發咗一啲問題出嚟嘅喎，就係乜嘢咧？ 制水引發嘅問題就梗係啱啱講嘅排隊啦。咁但係排隊，大家啱啱見到咁多相去睇啦、嗯，其實仲有另外一啲嘢咧，即使大家唔係嗰個年代嘅人，嗯、一路話大家自己唔係啦， 咁、嗯、其實。我真的 我都唔係， 跟住 但其實有啲嘢咧，就係一路遺留到落嚟，而家咧，其實佢都仲係有呢、這個，即係被嗰陣時制水影響嘅。咁嗰陣時，大家都知道香港咧，周街都係海水嚟嘅，其實， 嗯， 係啦。咁但係咧，我哋要嘅食水咧就係淡水嚟噶嘛。咁其實淡水除咗係俾我哋沖涼啊、食嘢之外用咧，其實仲有另外一個用途嘅，就係、是、起樓啦。 嗯、 起樓的時候呢、 其實 真的不知道、啊、起樓其實是 要用淡水去將同埋啲混凝土撈埋一起嚟起樓嘅。 哦，即係原來有講究㗎、嗯，即係要淡水才可以撈啲混凝土嘅，本身就是 嗯，如果唔係點會成萬尺呢， 哦，係，你繼續啊，繼續。 嗯， 跟住嗰陣時咧，就因為淡水唔夠嘛，但又要起樓喎，人口膨脹要起樓喎，咁、嗯、咧有好多無良嘅建築商咧，就用鹹水。撈埋啲混凝土去起樓啦，咁、 嗯、 變相咧，因為混凝土裏面因為鹹水撈埋啲混凝土之後咧，其實佢啲入面有鹽分噶嘛，咁就會侵蝕啲鋼筋嘅，咁、 嗯、 咧就會變咗好快，相對嚟講快啦，但其實都十幾年咁樣嘅，跟住咧啲鋼筋就會侵蝕得快啲，咁咧、哦、去到 around 1983年至到1990年嗰陣時咧，開始呢啲我哋所謂嘅鹹水漏咧、嗯，就開始佢啲問題顯現出嚟啦，浮現曬出嚟啦。咁嗰陣時咧，開始咧政府咧就去拆呢樓啦。咁、 嗯、 拆到咧，可能大家而家都唔係好知道有啲乜嘢樓係屬於鹹水樓噶啦。咁但係比較一個大家常聽到嘅就係華富村。咁、 嗯、 華富村咧就喺嗰陣時、政府大批去清走呢啲。鹹水樓的時候咧，佢咧就唔係清嘅，佢嗰陣時咧就係去維修嘅啫。咁、嗯、直到最近，大家又開始聽到華富村啦。咁除咗喺裡面個瀑布之外咧，其實就因為佢要拆啦。 嗯。 咁就開始大家又開始關心翻，點解嗰陣時原來華富村會拆，就係因為其實一路遺留落嚟，歷史遺留落嚟嘅社會性問題嚟嘅。 嗯，原來 即如果不拆的話，就隨時因為那些結構由鹹水組成而很容易冧啊，或者有 向下沉 啊，向下沉嗰類咯。 嗯。 哦， 嗯，咁之後我哋講咩好咧？ 跟住之後，咁咁其實而家就少咗一個制水嘅問題啦。咁係咪就係因為已經有東江水嘅出現咧？ 係啦，係嗱，其實講開東江水咧，就係、是、咧香港政府咧就喺1965年開始買東江水啦。雖然買咗之後都會有間唔中會有制水嘅事件啦，咁、 嗯、 但係事實上咧，時至今日咧，係即係香港水源梗係好充足啦，充足到死添啦，你唔會覺得唔夠水用，係因為太發達啦呢個社會係咪先？咁、嗯、就但係都衍生咗另一個問題，就係咧呢十幾廿年啦。 那個東江水咧買嗰個量咧係多過我哋要用嗰個量嘅。係啊，所以變咗咧係即係雖然你見到香港話有啲水塘，譬如荃灣淡水湖啊、萬源水庫呢啲咁大型嘅水塘水庫咧，其實事實上咧，如果淨係靠呢啲水庫咧，同埋一啲海水化碳廠咧，係未必夠承受全部用量嚇，未必啫。但係有陣時又有夠喎、咁港府其實都有研究過，喂，而家好多人都唔知道我哋買東江水咧，咁多年嚟咧，年年都倒，年年都倒。其實唔係真正嘅倒，而係佢個形式係咁嘅，政府就俾咗一啲錢去買，嗰、那個錢係定額嘅，即係譬如講緊三十幾億或者40多億咁樣一年咁樣啦。而嗰個億數咧係包咗，因為我想簡單啲，因為太多數據。而嗰、那個價值咧係包括咗幾多萬立方米嘅水咁樣舉例啊咁樣樣。咁而嗰啲水嗰、那個限量咧就唔係即刻哇成扎倒曬過嚟香港嘅，而係喺東江嗰度引過嚟嘅啫，等我哋用嘅啫。咁但係咧係冇一年係用超過嗰個上限嘅，嚇咁、加埋，譬如舉例香港每年啲人可能用9多億立方米嘅水啦，咁但係咧香港啲水塘總儲存量可能講緊係5多億啦立方米啦嘅時候，咁剩翻3-4億咪就係東江水田咯，就係咁嘅啫嘛。但係有陣時候如果香港咧落雨多嘅話咧，可能都唔使咁多，但係現時嚟講多數咧70-80%係嚟自東江水嘅。70%嚟自東江水，咁近年咧就尤其是最近咧，2014年嘅11月嗰陣時咧，都有去立法會咧都有傾過，就係話咧，因為咧政府同呢個廣東省當局咧就嗰啲東江水協議咧係今年已經係完噶啦，咁啊出年咧就即係2015至2017年咧就係另一份合約咁樣噶啦， 即係兩年一次咁樣。 三年咁樣啦，咁就達成咗一啲叫協議咧，嗰個協議個內容係咩咧？就係話講，即係曾經有人建議，喂，既然年年都用唔曬啦，咁不如就按量嚟到計啦，即係好似你手提電話，你包幾多分鐘點都用唔曬啊，不如逐分鐘計算啦咁樣樣，即係翻去呢個基本啦。但係咧就有人會覺得咧就咁樣好危險嘅，因為點解？因為東江水嗰邊咧，其實除咗供應香港之外咧，仲要供應呢個廣州啊、珠海啊、即係珠江三角洲等地啊，咁變咗佢唔好難去預一個數俾香港嘅時候咧，咁就為咗要確保嗰個供應係足嘅話，又要確保香港嘅水源穩定咧，就變咗都係 ban 翻呢個建議，就變翻都係一個固定嘅冧心嚟到去買水。咁拗咗咁耐都係咁樣樣，但係拗咗咁耐咧，嗰、那個水個價都係好係貴過原先嘅一個價格咯，咁樣係啦。 好似每年都會加價添喎。 每年都會加價嗱，關於嗰個加價咧，就係、是、就誇張啦，即係你聽到就會鬧嘅，因為咧佢嗰個加價咧，未來三年咧平均每年會加6%，就高 每年加6%， 就會高過本港嘅通脹嘅，所以啲人就係話哇黐線嘅，同你買水仲要年年加咁嘅病啊咁樣。咁其實嗱舉例啦，明年1月1日生效咯，即係仲有 幾日嘅啫喎， 就喺2015至2017年嘅新協議底下咧，三年動用近135億嘅錢。港幣啊，購買東江水每年分別要42.2億至47.8億咁樣嘅，咁呢三年嘅加幅分別係6.65%、6.36%同埋6.36%，即係6%講嚟講去咁樣。咁相比起2012至2014年嗰個建議咧，就係、是、總共使咗112億，咁啊多成20多億嘅咁樣嚇，所以係越整越貴，而又係用唔曬咯，講緊啲水係。 哦， 系啊，所以系即系我揾资料嗰阵时候，我发觉太多嘅资料咧，嗰啲数字咧讲都讲唔晒，但我发觉系黑人憎咯，系黑人憎咯，即系你明知用唔晒，要买咁多咁样，咁有冇第啲计咧？ 其实都令到我哋都要即系提醒翻自己，即系唔可以嘥水 咯。唔可以嘥水系其中一个方法啦，但系个结论就系、是、嗱，而家你話當本土化嘅社會係咪一定要全靠東江水咧？我覺得唔一定嘅。 即係香港可以係不如你不如每年都嘥十幾廿億啦，咁你不如攞呢啲錢去起海水發電廠，香港周圍都係海水嘅時候，好似阿頭先阿仔話齋，咁變咗係久而久之，你肯起嘅時候起多幾個啊，你點會冇水用啊？即係自給自足都得㗎，係咪先？ 嗯，都 係 嘅，都 係。其實呢個建議咧，原來喺早幾日係12月10日咧，其實原來有議員提出過呢個建議嘅。 嗯， 咁但係咧係遭否決嘅。佢建議就係咩咧？就係話不如攞啲錢去研究一下呢個海水化淡技術嘅。咁、但係呢一個建議咧係被否決咗嘅。 點解要否決法？ 因為建制派想不同， 係啦， 建制派 係全數否決嘅。 全數否決係因為其實好多嘢政策好，你而家睇到而家生活咧，咁係因為要同大陸接軌啊嘛，咩都大陸話乜就乜咯，呢樣講到尾都係政治咯，所以唔好話政治唔關自己事啦。 係啊，飲緊嘅一滴水都是關政治事， 係啊，裏 面好多政治，好多政治啊！呢度 得翻一滴啫，都關政治事。係 啊， 係啊，咁我哋咧今日咧其實嘅資料都 係好詳盡，但係差唔多。 係，其實但係都差唔多嘅。咁大家咧都可以上翻我哋嘅 Facebook groups。香港製造 at my radio dot k 或者 facebook.com/groups/HongKongMay 可以分享翻俾我哋聽，你哋有冇制水嘅經歷啊？又或者咧，你哋又有對於制水呢樣嘢咧，有啲乜嘢嘅集體回憶啊？又或者你哋想講一啲其他嘅 topic 咧，你哋都可以去我哋個 Facebook。groups 嗰度咧話俾我哋聽，又或者都可以好似我哋之前嗰幾集咁，comment 阿仔，你想唔想之後再見到佢咧？又或者其實你係唔想見到我同埋八神咧？ 淨 係 想見到阿仔。 係啦，淨係想見到阿仔，你都可以去翻我哋個 groups 嗰度咧話俾我哋聽嘅。咁咧記得將我哋嘅節目咧like 同埋 share 俾你哋身邊嘅朋友啦。 嗯， 咁我哋咧今集嘅節目時間咧就去到呢度啦。咁下個禮拜咧就聖誕節噃。 聖誕節其實我都唔知道做唔做，應該唔使做啩。問下台長 咯。係咯，我哋問下台長啦。咁如果咧我哋下個禮拜唔使做嘅話咧，我哋就出年見啦。 咁啊，聖誕快樂啦，各位！ 聖誕快樂！ 好啦，拜拜。 拜拜。